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大鹏，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我是老板》这本书。马一鸣在机关苦熬了10来年，只混了个副科级，日等夜等的扶正机会却突然因为一个荒诞的事件错失了。他一怒之下辞职，咬牙跺脚地决定自己创业。就这么着，他误打误撞地混进了老板队伍。马一鸣不像老板，论长相他其貌不扬，越捯饬越土，时不时还犯结巴。论头脑更是值得怀疑，单凭那股子遇事不开窍的轴劲儿，他就不具备老板灵活干练的基本素质。但就是这么个怎么看都和老板挂不上钩，扔的人堆里都找不着的主，拉家带口一直往前奔，他别无选择。在通往幸福的道路上，马一鸣略显笨拙，一意孤行，他的固执与当下通行的规则不可避免地发生冲撞，俨然一名现代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左冲右突，成为深陷困境的现代人的精神写照，荒唐而心酸。但无论如何，马一鸣和妻子想过好日子往前奔的那股劲儿，永远值得尊敬。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部中年人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的奋斗史。虽然小说的名字叫做《我是老板》，但故事讲的却是马一鸣从想当老板到当上老板的过程，而不是当上老板后如何光鲜的生活。在马老板身上闪耀着善良正直的品质，他想赚钱，但想赚干净的钱，他不愿意坑蒙拐骗，走歪门邪道。在一连串的打击过后，他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原则。等他终于当上了老板，也没有像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一样追求声色犬马的生活，而是始终把妻子、儿子放在了首位。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像马一鸣这样的老板还有许许多多。最后，我邀请大家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全书内容，分享你的感受。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 担子背上有粮，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李大红去， 怎么了？ 出事了。 他能出什么事啊？ 要结婚。 那倒不是。 哦， 不过还真应了王大磊说的这话哈，他能出什么事呢？ 对呀、啊、 现在已经是坏事变好事了。 不是，他什么坏事啊？ 他遇到持刀的抢匪了。 哎呦， 这位也是不开眼，怎么能抢他呢？要钱没钱，要模样没模样。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李大红现在可漂亮了，人家练健身健美去了。 这跟漂亮啊，你要说做美容去了，做整形去了，我知道她能漂亮。她练健身健美去了，跟这人漂亮不漂亮没关系。 体型漂亮啊。 对呀、啊，她以前不干瘦干瘦的吗？ 啊、 现在身上全是肌肉。 以前干瘦过吗？ 这她以前她不是那个 富贵吗？ 对，她以前不是个富贵族吗？ 后来把家给败了是吧？ 对呀、啊，现在改文族了。 哎，脸都长了，而且练的这 不是脸下颌尖了，脸瘦了，脸长了，练牵引来是吧？那脸 不是 他那主要以前有头发帘，现在发际线靠后了， 那是推头了，那跟锻炼没关系，那是推头了。 不是我那意思，就怎么定不好了呢？ 你都没说出好来呀、 啊，而且说了就是为你一个人去做的这些事儿、 哎， 也化妆了，现在捯饬头发也烫了，也染了。 你想发际线也靠后的，再不烫头发，再不染头发，更显头发少了。哎，他怎么会碰上持刀的歹徒了呢？ 嗨，那天晚上下班晚嘛，这持刀抢匪呢也是不长眼。 我觉出来了，确实是，你就瞅这模样，瞅这打扮。 抢匪是万万没想到啊！李振红一跺脚，哈， 妥 啊，地面抖一抖啊。 他不是受了熬夜了吗？ 但她现在变成力量型的女孩了。 对，李大红现在的身体素质特别的好，这也是这个抢匪万万没想到的。 对，尤其她跺那脚呢，又踩着烟灰袋，显得这暴走长长的，确实有点气势。 对对对，这个抢匪说：“哎呀，好家伙， 脚架祥云，这还是一个山东劫匪。” 然后他这祥云吧，还比较迷歹徒的眼，哎，呼吸还不畅，可肌肉颗粒物啊，使劲的往那鼻眼里边钻， 咔咔咔咳嗽。 那这歹徒被枪死了没有？ 歹徒想算了吧，我一二三，二三来吧。 干嘛跟随师傅上茅山了？ 他是打算跟这个大红正吧正吧？ 怎么还一二三二二三？ 扭打起来了吗？ 对呀、啊， 扭打起来有一二三我都信，怎么还有二二三呢？ 歹徒说的一二三，大红说的二二三。然后大红 没费， 顺着二二三呢又跺了两脚，扬灰袋啪， 满面尘灰烟火色。 一只红砖出墙来， 这歹徒吧，你这么着，我这么着， 俩人是按评书那么来的，是吧？你这么着，我来这么着， 不是，咱们就形容他这个扭打的很激烈嘛。后来歹徒看势头不好，拔腿就跑。但李大红呢，一想，哎，你跑，你哪儿跑啊你？ 你不知道我属狗的，就爱追你， 哪知道人哪儿跑啊？ 我正打着这个兴起呢。完了以后，李大红就紧追不舍，就把这个抢匪呢逼到了公园的厕所。 抢匪就想，现在是文明社会，互相都得尊重。 对， 我进了男厕所，你还敢进来吗？他哪知道李大红 一身正气呀、啊？ 对，还练这个？ 这去厕所跟一身正气有什么关系？ 李大红心说，这个男厕所是男女有别，但是我现在是干嘛呢？惩恶扬善呢？ 哦， 为民除害， 也搭着晚上。 再说了，我也没去过男厕所， 还是打心眼里想去，毫不犹豫就冲进去了，没想到。 跟女厕所不一样。 哎，对了， 劫匪傻了，你要干什么？你要怎么样？ 觉得这会儿啊，俩人的抢劫性质已经变了。 李大红说：“ 劫匪完全可以打电话报警。” 你在这儿吧。 在 哪儿？李大红就说了：“你老实点，我可有刀。”这一句话给劫匪吓。 没有刀啊？ 有啊，两红老带着指甲刀啊，那也是刀啊。 哦， 最后呢拿回了财物，所以呢这个男子也就成功的被警方抓获了。 啊，不拿回财物就不成功被抓获了， 对吧？他这就 我就说一一语两得 啊、 哦。警方问，大红啊，过程呢我们也大致了解，问几个细节吧。 嗯， 你是赢了，你是输了？ 您、哎、要问我赢了输了，这好办，您问他去。他说我赢了，我就赢了。 李大红会斗法。 当然了，警察叔叔表扬了李大红，并且说呢，功夫再高呢，也怕菜刀。 然后也嘱咐李大红说：“你这个、 哎、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对，念你这是头一回惩恶扬善，下回我就提醒你，你这几乎就属于防卫过当了。 怎么着，你还不去问候一下李大红？ 他没事儿啊。我要问候问候那劫匪， 不是， 人家立场站哪儿了？ 这个李大红这怎么着也是一小姑娘，受惊吓了，你慰问一下。 我觉得现在谁吓谁还不一定呢。 你先跟李大红来空手夺刀，你把他那指甲刀先抢过来。 那么这个事情也是个真事，浙江的王女士遭到了一名男子的持刀抢劫，但抢劫男子没想到的是，坚持现身的王女士身体素质非常好，俩人先是扭打在一起，后来呢男子见势不妙拔腿就跑，王女士一定是紧追不舍了。大家注意，王女士啊。 法官，你跟老大斗法，你输了你赢了。我跟老大斗法，我输了我赢了。这个话咋不好说呀？你怎么不好说呀？我怎么不好说？我当然不好说了。我说什么？我说我跟他斗法，我输了我赢了。我要说我输了，我干什么来了？我没有金刚钻我就不能揽瓷器。可我要说我赢了吧，我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谢的人一听，你哪那么些俏皮话啊？你要问我输了我赢了的话，皇上，你不问我，皇上说我不问你怎么着呢？你问他，一直老道，你问他，他说我输了就算我输了，他说我赢了就算我赢了。可有一件呀，我的皇上，老道你听明白了，你要说我赢了咱算两来拉倒，你要说我输了没关系，上台走二回。别 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柱呗，大雷，小柱这两天疯狂的示爱， 这个打你嘴里这么一听啊，认为是一种流氓行为。 是，主要是他呀，这吐不出象牙，你知道吧？这什么好事他也给说的那么猥琐， 疯狂的示爱，这好像就是没有目标，逮谁跟谁试，是这样吧？ 你想想我手机上全是他发的。你在吗？几点在？我找你去。 这叫示爱了，小 花。小花，咱俩谁疯狂了？ 这只是一个小例子。还有呢，那天接着他看一小姑娘漂亮，上去问去了。 哎呦，吓我一跳！ 你好，你好，请问现在几点了？ 这个方法呀，太老套了。 女孩说 了，这改革开放初期就有这样的方法了。 女孩说了，对不起，我没带手表、手机，我不知道时间。这时候小柱，咔， 怎么着？ 裂了？ 把手腕提起来。 提起来，那叫抬起，他骨折了是吧？把手腕提起来的， 露出那大金腕子， 大金腕子，还是香的胳膊是吧？ 露出大金腕子，我指什么？就那表个特别大，把他那腕子都遮。 没叫金腕子的，大金表、大金链我都见，大金腕子我真没见过。 这盖着腕子看不见，我以为金腕子呢，镶一假， 镶一假手。对呀，你琢磨， 真看不清楚，反正就看着金光闪闪了。他说。我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45:06。 他是电台播音的吧？ 前面啊，电影院有一个4点放映的电影，我可以请你去看吗？ 对方说什么呀？ 哦，那个下回吧，我4点安排跟我男朋友去吃饭呢。 你看，人家有男朋友了，这一下就把他回绝了。小柱，那金饭的是不是还端着呢？这会儿 搭了下来了。 啊， 哗掉下来了， 碎了， 拼装的。 我就给你讲一下他疯狂示爱的这么个经过。 这个我跟你说大概率不成功，就冲他这个行为，还带着大金腕子这表， 沾色则迷呀、啊。 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是一个时期，是不是受天气和季节的影响吧？ 按说春天没来呀、啊，虽然不远。 您是说我这闹腾呢是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我非得就跟小花这飙了，我找一好的，我让他后悔去，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人还能够示爱呢？ 就是小柱怎么就不行呢？ 就是， 不是你们说这个话我有点晕了啊。 嗯， 小柱这行为我还理解， 嗯， 什么叫八竿子打不着？八竿子打不着那就没法示爱、啊。 怎么不能示爱呢？ 能啊，创造机会啊！你 一见钟情用得着打得着杆子吗？ 小偷向施主示爱。 没听说小偷还能向事主示爱，那能同意吗？就没这事儿。 有啊。 哪有啊？ 鄂州。 听着就不善。湖北 有一小偷，有一男子， 嗯， 偷了人家一手机。他把这手机偷了之后啊，看人家那个照片，哎呦， 怎么了、哦、 偷的时候不是跟人屁股后面把那个包里的手机拿走，他是入室。 这个失主啊在网吧里边呢，窃贼呢到了网吧里把人失主的手机就给窃走了 啊、哦、顺手牵羊。 哎，窃走之后呢，他就翻人家这个手机里边的相册， 呵，闲的。 哎呦，这失主是女的，还长得挺漂亮。失主呢因为电话丢了就给自己打电话，看是不是落在哪儿了。 哎呀，也正常。 这小偷呢就把电话接过来了。 嗯， 接过来，喂，哎，对，你电话是我拿走了，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你看我也特别喜欢你，你看咱俩能在一起吗？ 这么直白 啊？ 那女能同意吗？ 行啊。 哟，这男子呢就向这女子示爱， 这个女的也没有什么是非观。 哎，小偷呢还说咱俩能不能约会呀、 啊？嗯， 见一个面啊， 嗯， 营造一个温馨浪漫的气氛 呢、 啊。 女的说呢？ 女的说 行啊。 和你嚷嚷什么呀？ 这女的这么着急往外嫁吗？ 小花这迫切的比那 不是，我不是学你呢吗？ 然后那男的说：“那这么着，咱俩见面，然后咱们去电影院看个电影。” 哦， 你问这女孩，这女孩怎么着？ 啊， 行啊。 这女的不会别的，就会行啊， 就这么着。 嗯， 哎， 这个窃贼就被生擒活拿。 怎么就被拿 了？对呀、啊，我就没明白呀、啊。他俩不是去电影院了吗？ 这不说好接头地点了吗？ 啊， 人家女失主转脸就拨打了110。 哦，就说民警实际上是知道这件事儿，受益了这个女孩，答应那个约会。 对，潜伏好了，请君入瓮。 这小偷也下了心了。你说怎么能够想到这个跟失主两个人家啊搞对象的事儿？ 也许、啊、 刚才说什么来着？沾色则迷。就是啊、哦、这人糊涂，就是因为他看见这个美丽的事物啊一下子就不能自持了。 对对对， 天天的到你这儿来耗着你，就为了跟你说两句话，帮你干点活，就为了看看你调调酒擦桌子。王 大美，小 偷 他骂你的， 这叫什么异想天开？ 说你异想天开， 请做梦。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我要去医院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嘿嘿。 娱乐七十二变， 快来大街酒吧里。你们觉得什么是缘分？ 缘分就是不期的偶遇。 就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就那么巧，然后咱们 这算一种 上一个幼儿园，一个小学，一个高中。 而且这个缘分啊，这应该不是一件事情。 对，也不要窄义的理解，好像咱们仨有什么莫名的关系，不是。 不，你听我说，哎，你别这么认为啊，这个好朋友也是一种缘分， 对， 同事也是一种缘分。 我怕你就觉得非得是男女之间才能有那种缘分。 谁？我跟你没有这样一个。而且我认为缘和分是分开的， 缘是 能见着叫缘， 哦， 能在一块儿叫分。俩人比如说好朋友吧，能经常在一块儿见着，能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咱们平常能吃吃喝喝，这叫分。缘呢，就咱俩能认识，这就叫缘。 啊、哦，那这两个人就是一份。 套餐是吧？ 也有多人份的。 那咱们这三个人岂不是一大？ 反正我就认为这就是 哦，不期而遇。哦，你这么讲的，缘和份还分开了。 对，千里有缘来相会，怎么说千里有份来相会呢？ 那怎么说千里有缘来相分呢？ 相分呢，那不合适，份是另外一件事，跟缘并列的。 只有常见面才是份是吧？ 对，而且俩人比如有时候在一不能在一块儿，他说有缘无份。什么叫有缘无份呢？ 有缘能认识，无缘能 在 一起， 叫无份。 叫无份。哎呀，这么一说真通透了。 你看看我这个学问，你是不是觉得我这学问现在已经比我的身高还高了？ 反正赶上你血压了。 哎，是不是你就是在家里你会跟你爸你妈也经常说缘分呀？真是咱们一家人在一起缘分呀。 你还别这么说，这个能成为一家人，这叫前世之缘。 现世之 份。 我还以为现世之宝呢。 现世份。 你们家里经常那么问候吗？ 这是个问候的话吗？ 你回大家哦，好，钱世元您好， 金世份回来了。 不是，就五点钟，大家一转眼都回来了。哟，缘分呀，缘分呀，都在缘分呀，吃什么去吧？ 这叫缘分吗？天天过日子就不能叫缘分了。 对，就这个东西， 这不能老提。这缘分的事儿不是老提的， 对，不是老提的。天天见面的，你没有挂嘴边的。 你比如同事天天上班，没有人家和缘分啊，还是也见面和缘分来了。 那好，一般都是又和冤孽来了。冤孽呀，冤孽 你说的根本上 也是缘分， 哎， 只不过是不那么好的缘分。 就跟事儿分好坏，缘分也分好坏。 哦， 我对人生的领悟是不是很高的境界？ 对， 你一定经历了什么。 你是 我经历了什么了？我 是姻缘呀，是冤孽呀， 都有。 但人的一生呢，我没办法分那么清楚，是吧？不像红豆绿豆都那么摘开，这边是好缘分，这边是孽缘分， 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有那么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 不就是这么个情况吗？ 我再进一步推导一下人生的哲学啊。 你把谁推导了？人生的哲学是你推导出来的吗？ 咱们再进一步给小柱推导一下这个人生哲学的一个过程啊。 哦， 就是有时候坏的事情不一定是纯粹的坏，它可能在你的人生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一些这个善意提醒的作用，那就是好作用。可是你未必一下子发现得了，等你啊即将这个 嘎嘣的时候， 就是啊行将那个 就木的时候， 哎，你忽然枯木开花了，所有的 又活过来了， 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缘呐， 顿悟了，晚了， 古人也就辞了 黄鹤楼了。 呵，你们俩这一唱一和的啊，上下句儿高矮音的， 你就驾鹤 西去啊。小孩你都给我留下句儿是吧？ 对，把那得罪人的那个词儿都让王德磊说。王德磊你也是， 我会的也多。 哎，对，嘴也欠， 关键是后半句儿嘴欠， 你要不招我呢。 所以呢，这咱们就说有的不好的事情啊，你琢磨琢磨，没准啊你还乐了，你还觉得他事情挺有趣的事呢。 哎，小孩比如说你去银行，哎，取个10万块钱，转点丢了，嘎嘎嘎，你就乐，可丢了，好事啊， 假钱。 我不能跟你似的呀，一下子血压也上去了，心脏也梆梆梆梆，越跳越快，一下眼睛一翻， 嘎嘣， 得舌头一咬， 还咬舌头自尽的， 因财伤命，也叫做气大伤身。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对， 没准警察叔叔找你来了，你丢多少？记不清了，十几来的。得，都给你吧。 啊，这也就是做梦能发生的事儿。 哎，发财梦， 这警察一定得严谨的核实啊。 一般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都是属于昏迷的状态，你知道吧？ 再给你们讲个事儿，你们就感觉到我刚才说的这一切的一切， 所有的所有 都是瞎说， 都是姻缘的机会啊。给你们讲一事啊，相同地方，相同俩人，时隔一年再次发生剐蹭，巧不巧啊？无巧不成书，这不在重庆吗？俩驾驶员剐蹭事故下车，正要俩指鼻子啊呢， 你把这骂说来， 半着急的事儿啊，起码有一些争执吧。可是当俩人准备掏出手机记对方电话号码的时候， 掏出手枪啊，想打对方。 哎呀，手机也，结果俩人哭笑不得了。原来啊，俩人都存了对方的手机号， 认识。 再想想，仔细看看，撸头发， 看这发际线， 戴眼镜撸头发。认识啊。 哦，都戴假头套的是吧？ 不是， 我说没看出来的。 男生女生都是换了发型以后啊，有迷惑性，干扰因素都拿去，你再一对，俩人认识。原来啊，一年之前同样的地方，同样的车，两个驾驶员发生过同样的剐蹭事故。 这缘分太大了。 所以说俩人下次真得注意，在同样地点发生这个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人家也是觉得稀奇啊，都说了啊，又是你呀、啊。

在专柜上应该花到是4680元，提货券也是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的频道价格是1380，1380，专柜4000多，而且我们还要额外送大家5袋的庆州黄小米，整个组合是只在我们平台才有，但是不保证以后还有这样的性价比。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055151，40000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0到7度，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11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云量逐渐增多，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该有他， 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名词解释啊，画一下重点。学霸，学霸共念。 小孩这 是教几年级啊？这是 不知道， 教你们的呗。 教我们还用教这俩字吗？ 指什么呢？ 学霸，好好学那个拔尖的孩子，学霸 就是擅长学习，分数很高，超越你。 对， 你老舅他们。 不 读书却考得好， 嘿嘿嘿，王大磊别那么攻击人家， 不是普通人。 对对对， 哎，其实我也是很长时间不太理解他们的生活。 啊不，你是地根就不理解，真的，因为你从来没霸过。 你有霸？ 我有霸有霸。 哎，咱不要互相攻击啊。 我说你从来就没当过学霸。 那我也没考砸过呀，不像你们二位呀。 你看这人啊， 我也没扎过呀， 没丢就算捡了。 哎，他们有时候刻苦学习吧。嗯，有人呢是比较外露，有人比较内敛，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刻的， 挂脸上啊， 刻的那些苦。 你老觉得上课也没怎么好好听，下课还打篮球踢足球，可是人考试蹭蹭蹭的超越你。 嗯， 我告诉你，第一啊，人家上课听讲，全神贯注领会老师讲解的 些题。我也听了，我也两眼发直啊， 发直啊， 脑子已经不在这儿了， 都拧上了。人家认真听讲，脑子飞速旋转， 俩眼滴溜乱转。 人怎么考那么轻松？我就说 没有，人家该复习的时候也复习，该做练习的时候人家做练习。 大脑的这个褶皱啊，跟这个来回这个沟壑啊，它不一样， 对， 知道吧？ 你也承认了， 就沟和回比您的这个沟和回可能多一些、密一些、深一些。 哎， 那真是的。都是爸爸妈妈生的， 这倒是没杠台。 对对对， 但你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他是他爸爸妈妈生的， 怎么差距又那么大呢？ 因为你的爸爸妈妈跟他的爸爸妈妈就有差距，所以你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你跟他的爸爸妈妈生出来的他就不一样。哎呦，我说明白了吧。 老师说小花聪明是真聪明，就是学习呢有时候不用心。小猪大磊呢没关系， 是真聪明。 笨鸟是可以先飞的，只要好好努力，对自己狠一点。 小花，这是老师关着门悄悄告诉你的吧？ 老师就是用这种方法激励你，让你努力的追上我们两个人这个学习的这个高度， 激励后进。 英语咱们仨都学得一般般， 小花你就这么认为吧？ 是不是啊？你 根本不是。 你英语好？ 我英语不好，但是你英语比我还次。 主要我觉得还是语言环境还不够，就没有营造好。你们俩是外国人，你看我行不行？ 小花，你要是外国人，你看你行不行？ 当然也分哪国，你要不说英语的国家呢， 还不如我呢。 你竟指望着靠你的国籍来改变你的学习？ 你硬指望换爸爸，这也不行。 我多指望换爸爸了。哎，小花，我哪句话说的这样的？ 小儿老说，我爸爸要是个外国人就好了。 结果你妈可真往心里去了， 也没换了外国人。 你要照着四川大学这几个学生，咱们何愁英语不好？ 哪几个学生？ 人家真是学霸，有11名大学生，准备去参加英语考试，做点力。 怎么了？ 到最后一下去，这事儿就没了。最后一位下去， 超重了。 没有，才11名，人好多都16名、18名。 我不管哪名，他这噔噔噔，这声音哪来的？ 坏了，电梯坏了， 哦， 门也开不开了，摁哪个也不灵了，一摁就乱响。这学霸们互相面面相觑啊。 这就是学渣们给下的套。 这里有你吗？虽然面面而去，但是很冷静， 很冷静， 得出一个一致的判断。 这科估计得挂了。 电梯坏了，咱们被困这里，报警吧。 这刚得出结论来， 按那个求救铃。 铃响没接。 这个学霸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彼此之间呢有个前超后赶那个劲儿，站前头的想超过他，你要在后头呢，你想赶过这个人，对吧？所以呢，他们就互相瞄了瞄，复习了吗？学霸甲说：“没有没有，昨天看了会儿电视。”你呢，学霸？ 这二位是切磋武功来了。 学霸乙说：“啊、哦，不行不行， 打会儿游戏。” 学霸丙，你呢？ 吃点饼。 学霸丁呢？ 钉了个钉子。对，其实都学了。 这会儿被困电梯， 对， 大家都想 学霸都会说瞎话。 这是你的想法，大雷嫉妒人家。大家互相瞄了瞄，我是不是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再背点词儿了？ 啊？都什么日子考什么节骨眼了，电梯都坏了还没单词呢。 你会修？ 关键 你不会修，你有什么招？ 困在里头很有可能10天半个月出不去。 哎呦， 我得保住这个名次。他们几个这个内心活动啊，就是经我分析啊，这就是经我分析。 嗯， 一活动呢就行动了。咱们先背题，先做题，先练听力，谁考第一谁是好汉。后来做到第10题的时候，电梯门被成功打开，11个学霸立刻赶往了考场。 还是不错，挺好的。 就这个心态，你们学渣能比吗？就知道说一些风凉话，眼红。 我们比不了，小花你比得了啊？你看他不说话了， 不言语了。 要是如果电梯卡了壳，你就想咱仨要是上电梯，咱们能干什么？ 电梯里不有镜子吗？小花第一件事一定就是补妆，万一哪个帅哥第一个冲进来，把他抱出去，一犯糊涂喜欢上他的。 嘿， 电梯坏了，怎么要把我抱出去？又不是我腿坏了。 你当时吓得已经堆歪了。 那电梯停的也不是地方，5楼半，你脑袋呀、啊、在6楼地面上，脚呢在5楼那当腰。 王大伟电梯坏了，肯定在里面睡觉，把枕头打在脚上。 哎呦，我就是说憋着必死的心去的是吧？ 不是，你先休息好了吧。 盖着被窝对吧？ 我上电梯怎么带着被窝枕头去？ 从书包里拿出枕头。 我是逃难去了是吗？ 待会儿那工作人员过来，来救这女孩，救这小伙子。哟，这抬走吧，抬走吧。 埋了，不看看鼻息啊？ 小柱呢？从书包里把剃须刀拿出来了，鞋油。 没有墨子蘸鞋油刮胡子是吧？没有那泡沫蘸鞋油刮胡子。 小柱有经验啊，这考场路上砍图逢三代啊，先刮胡子再擦鞋。 那还差流沙河呢。 看看这学霸的世界，咱们胡同里边的那学霸小夫妻小陈和小宋， 嗯， 现在去了帝国理工大学读博士。 好事儿啊。那电梯怎么样？ 有镜子吗？ 啊，怎么又要带鞋油刮胡子去？ 人去就去，人挺好的嘛。 关键我这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谈个恋爱撒把狗粮都这么高大上， 你让咱们单身狗这种学渣，你们俩怎么忍受？ 你我已经睡过去了。 不过我觉得学霸也并不是在每个领域都所向披靡，对吧？ 有什么地方不行啊？ 你像吃，吃不过大磊，对吧？ 对，哎，这我有自信啊。 日本举办一个大胃王比赛，一个20多岁小姑娘胜过了好几个那个，就是那种叫什么油腻中年和彪形大汉，一小姑娘吃成了冠军。 尤其是女孩，她就能吃的都让你害怕，什么都敢往嘴里塞，咣叽咣叽嚼完就咽了，而且食量特别大。 谈过一个吧，是兜里没钱，钱包老不乐意吧？ 嘿，哎，我那女朋友啊，后来开酒吧了，皮不好，老不胖，能吃， 能吃是福。 这哪行都有擅长的，你是不是？有能学的，有能玩的，有能吃的。你像王大磊。这个脸皮，这也不是说谁都能追得上的。 哎，这怎么说到我这儿来了？ 你看那个打麻将这件事儿， 嗯， 看起来是一个玩娱乐活动吧？ 哎， 但是现在竞技麻将已经获得国际智力联盟的认可， 对， 成为了继围棋之后第6个被官方承认的智力运动。 这麻将确实是不容易，挺复杂的， 而且还成为了冬奥会的表演项目呢。 嗯。 啊，你想想， 大体育馆， 对对对， 万人体育馆中间摆一桌麻将， 花了花了，不止一桌吧？我觉得应该跟乒乓球一样，同时开。 摆一桌我都看不清楚，那摆几桌那儿胡子哗啦哗啦响的，这儿都玩还玩着呢，这不成，这不成。 哎呀，那咱等着看吧。 什么叫等着看？ 你走着瞧吧。 不知道呢，现在还没到呢。 冬奥会几位坐冰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可能以你们的见识吧，你们会觉得普通麻将就是竞技麻将。 嗯。 以为咱们胡同大妈参加就能够轻松打败， 没问题， 实际上是不这样的。 打得好的赵大妈， 现在这外国人都厉害，打麻将 怎么厉害？ 反正都是把它当成一种智力的运动，专心的钻研。 小花，你也别过分的把这个对手的这个实力也夸大那么多，毕竟这东西是咱中国人发明的，万变不离其宗，是不是？ 是是是，你说是，但是咱们这儿的学霸那清华博士打麻将输了呀。 那是没经过赵奶奶亲手的点拨。 哎，不是刚才赵大妈吗？ 哎，我这差辈儿了啊。那赵大妈那什么人？ 雀神。 什么？ 是咱们的雀神。 当然了。 哎呀，还是说学霸嘛，这个清华博士他现在呢无缘八强。 你看看，学得好未见得在这方面的灵光。可见说明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再重新说一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术业有专攻，哪能门门都那么好啊？ 嗯、 全拔尖儿。 哎，你记得不记得当年租咱们胡同房的那几位外国人？你们还教他那个麻将，还编了好多词儿，说这个 eat 就是吃，胡什么的。 那不叫那编词儿，那就叫翻译啊。eat 等于吃，这就叫翻译， 还是直译？ 但人家现在是会说中文，就是音儿不太正。 哦， 你记得他们当时特别痴迷的时候，半夜了，午夜梦回，你醒了就听见隔壁那屋一口伦敦腔的蓬、港、瓷、 瓷、 油条， 吃油条，早餐了。 娱乐72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72变。 厉害了厉害了，这个学校的铃声是老师自己录的，请到快乐高中听听去。扎紧了同学们，扎紧了同学们， 留神别掉下， 扎紧了， 抓，哎呦，你耳朵怎么了？老师说抓紧了， 抓紧了， 让你别掉下。 跑跑跑跑跑跑 跑什么呀？还扎紧了跑什么？ 听我的 啊， 你让你父母带你赶紧上医院，你怎么了？ 跑步前进， 就跑 步前进。同学们，同学们，你们已经落后了，同学们立刻行动起来，立刻行动起来，抢占先机，全军出击。 哎，这像游戏，这我玩，这我玩，我天天就玩。 老师要说全军覆没， 你脱离这个时代了。 你们俩干嘛呢？ 老师都说赶紧跑起来，跑起来，早自习要开始了，迟到了老师要给你们放录音的，快点吧。 不是，这什么惩罚呀？迟到了给放录音？ 这是这么回事儿，现在学校铃声不改成音乐了吗？ 啊， 我听说咱们老师自己录的这铃声，老师录的就是拿话当铃声的。 哎，刚才 这不就是吗？你解什么呀？还 这是 啊？我怕他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我以为 是不知道啊。 这跟我们小区广播那个什么大甩麦一样啊。 哎呦，以前下课不是有铃声吗？铃铃铃，以后没有这个铃声了，都是下课了，同学们抓紧了，同学们跑啊跑。 下课也跑啊？ 那你出去玩去锻炼身体呀、 啊？那下课也是抓紧了，上课也是抓紧了。 对对，上课也没铃声了，抢占先机，立刻行动，全军出击！ 打仗啊，这是上课呀。 放学也是老师编的。 放学是编的，骗咱的。 不是，放学那铃声是老师的创意编来的、 哦，原声录制，有校长的，有语文老师的，体育老师的，各自都发挥。 怎么发挥呀、啊？ 刚才咱们听的就是语文老师的。 那校长的是什么样啊？ 校长那个可逗了， 校长的怎么逗啊？ 江南皮革厂倒闭了， 这是校长啊？ 不是，说的 是厂长吧？ 说的是同学们如果不好好学习，以后有江南皮革厂的话就会倒闭。 就说现在还没有江南皮革厂的是吧？以后有了才会倒闭。 哎，咱们学习跟这皮革厂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校长会说呀，江南机械厂、江南养鸡场， 我就知道有一个江南制造总局。 就都倒闭了， 那没法不倒闭。制造总局都哪年的事儿了？洋务运动时候的事儿。 那是倒闭了，可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 少小不努力，怎么着？ 老大就做皮子， 老大就倒闭，知道吗？ 还好我是老二， 那就是老二驼石碑。 所以还驼石碑呢？ 校长是用激励你们的方式，现在不怎么着，以后就倒闭；现在不怎么着，以后就倒霉；现在 这是一种诅，这是一种诅咒的方式，这不是一种激励的方式。 你敢说校长诅咒？不是吗？你告诉你， 你听这意思，现在不，今后就什么就倒霉， 这叫什么？ 王大树，早有一天你得倒霉。 这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用那种让我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那种精神、 哎，你真不白当体育课代表啊？体育老师那个才逗呢。 体育老师什么呀？ 经常是跑跑跑，来来来。 哎呦，听着像抢购的。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我闭着眼， 这体育课还能上吗？他体育老师下了课还让我跑步，我还听他的呀。 不是不是，你误会了，不是说体育课老师只能代言体育课那会儿的铃声，不是这样的、 哦， 是他所有的时间段，他们几个老师互相的，就是包括校长互相评分，你俩。 你听我说啊， 你发馒头呢？ 李小刚同学是这样，咱们这有这么多个班、 啊， 也许咱们班是语文课的时候呢，那个班就是体育课。 对， 他这个铃声怎么能同时放呢？ 不是王大叔，怎么跟你解释半天你听不明白呢？你这个脑子呀，要不然老考最后一名呢？ 谁老考最后一名？嘿，哎，你这不在 低，帮不都动你吗？我 帮得动我？你要打我是吧？这我听明白了。 他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他们呀，一天里面可能今天全是体育老师说，明天全是语文老师说，后天都是校长，明白吗？ 那上历史、地理这些位老师，生物就没事干了吧？ 你怎么非得搅到这上面呢？ 本来就是 铃声变老师了。 铃声变老师了， 老师都化了 啊！老师都化了，不是，我是重复你的话没有问题吧？不是，我 去上医务室。 哎，不是上课了吗？那上医务室干嘛去啊？ 同学们，你们已经落后了，立刻行动，抢占先机！别说话！ 哎，怎么又上课了？这不下课啊？ 王大叔。我在医务室，老师给我开了降压药。 小小年纪高血压， 要不是你这搅和， 少吃油腻的。 课间操了，准备一下吧。课间操都不是以前那种第几套广播体操了，都是老师录的。 老师录的，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不就这个吗？ 老师还能录出什么新鲜的来啊？ 完了，你还得去取药去。 同学们抓紧了，同学们抓紧了，跑跑跑跑跑。来， 咱们上的是取笑。 少壮他不努力，老大他徒伤悲。 哎，老师没在班啊？ 同学你落后了。 我怎么觉得老师拉过欠呢？ 他觉得老师抡过锤。 这个表演当然很夸张了，但是事儿是个真事儿。近期位于许昌的襄城高中独特的铃声引起了关注，起床铃声、上下课铃声、放学铃声，都是老师自己编写原声录制的。 他振奋人心的节奏，勉励着每一位学子。 对了， 铃声里绝对没有嘟的声音了。 你更喜欢哪个呢，英里本同学？ 以他这个年纪，应该是喜欢哗楞楞，哗楞楞。 好，还摇铃呢。 同学们，立刻行动，抢占先机。 引援一年多一段时间，以前我们经常放音乐，感觉很俗，学生们一听调动不起来。 快快快，跑跑跑，跑步前进，跑步前进，别说话，别说话，跑步前进，跑步前进。 感觉很激动，很兴奋，通过这种铃声来激励全校的师生吧。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王大磊啊，跟他妈妈闹别扭，他老爸呢就开导王大磊，哎，其实你妈挺会关心人的，变天了还问你冷吗，受伤了是不是还问你疼不疼。王大磊嘟嘟囔囔的，那为什么现在不会关心人了。他老爸不高兴了，怎么不关心你了啊，刚才揍完你是不是关心问你还嘴硬吧。 小花啊，朋友特别多，有一个在国外生活的朋友给小花啊寄来一瓶特效除皱霜。小花问他这国外的朋友，这除皱霜怎么样啊，哎呦，这个消除皱纹的功效特别的棒，放心吧。小花谢谢人家，赶紧就抹完了之后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照镜子，哟，我那双眼皮呢。 那会儿上课老师训小柱，我说小柱，你说你上课呀，你吃个糖啊，吃个瓜子儿也就罢了，你说你吃这东西啊，比胳膊还长，那么憨的，那么大根甘蔗你就那么吃啊，你说让老师我看着你我多心累，我劝你多少回呀、啊、你也不听，我想拿粉笔砍你一下，我还真怕你一回手把甘蔗给我扔回来。 尹小柱呢跟老板去见客户，老板开自己的车，拐弯的时候突然冲出一条狗，眼看就撞上了，老板一个急刹车停下来了，没想到那狗机灵也刹住了，把小柱乐的，哎，你看你看，狗还会刹车。结果呢，尹小柱就跟公司说拜拜了。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山里红，它就滴溜溜的圆，圆圆乎